请到江河市北外环清幽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6日星期四。从昨日起至3月15日，环保部将会同有关的省份赴京津冀及周边18个城市开展2017年第一季度的空气质量专项督查。河北省轨道交通发展“十三五”规划目前印发，沿着建设亦庄至廊坊、大兴至固安等三条地铁连通北京，基本实现环京津县市与京津中心城区0.5至1小时的通勤圈。重庆市政府公布的重庆市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显示，规划建设重庆至成都、兰州、西安、郑州、武汉、长沙、贵阳、昆明等8个方向，时速25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通道，其中规划新增高速铁路8条，1475公里。2016年的11月，北京市环保局、交通委、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对国1级、2级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的通知。自2017年2月15日起，国1级、2级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工作日、法定节假日放假调休，而调整为上班的星期六、星期日除外，禁止在本市五环路以内的区域道路行驶。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莲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首先要跟你分享的是，你最近有买奢侈品吗？身上买的最贵的一件奢侈品是什么？这是往年间啊，咱们很多中国人呢可能都会因为国外的奢侈品做得比较好嘛，很多人都会到什么纽约呀或者是巴黎呀这样的奢侈品中心去买什么抢购包包啊或者是手表啊之类的。可是最新的一个数据是显示呢，我们目前不太喜欢往国外跑了，我们喜欢在国内买奢侈品了，包括像利丰集团、伯伯利公司，还有这个轩尼诗、路易威登这些集团的高端品牌奢侈品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现在是蹭蹭蹭的往上上。很多人说，为什么过去都往外跑买奢侈品，怎么现在在国内买了呢？一方面呢，咱们你看，首先是如果从去年开始的哈，出来一个新政，就是如果你在国外买的奢侈品带到国内来，其实还是要征收一些商品征税。那另外呢，就是一些正品进口到国内的一些奢侈品牌，其实在国内也已经开始降价了。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像人民币贬值，就是钱人民币到了国外不那么值钱了。还有欧洲，比如说像巴黎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恐怖袭击，到了国外买奢侈品不是太安全，所以呢目前中国人海外出行的念头也是越来越少了。当然中国大陆内部的奢侈品销售就开始蹭蹭蹭往上上了。但我今天看到奢侈品的时候，我还在回想，哇，我这小半辈子买的最贵的一件奢侈品是什么呢？我拥有的奢侈品有哪些呢？然后呢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有那么一个网友，他真的很有才，他列了10项自己的奢侈品。我跟你说一个其中4项哈。第一样奢侈品是一颗童心。

薛惠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薛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薛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博士捷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博士捷达奔驰37258888。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好，欢迎回来雷人秀，这里依然是雪雷陪着你。在美国有一对夫妇，他们俩在这个凯兹奇尔山脉上有一个度假的小木屋。那目前呢，他们想出售这个小木屋，标的原本的价格是82万多，但是他们已经在上面这个楼市上啊挂了有好几年了，一直没有脱手。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那个谁说买房的三大标准是什么？地段是吧，它主要是在山里头。那最近呢，他们想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法来卖出他们的这个度假小屋。什么方法呢？征文比赛，写作文。只要你花$149报个名，然后写一篇200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拥有这个湖畔的小梦幻小屋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写一篇200文的小作文，你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原本价格是$820,000多的房子。现在是要征文，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拥有这座湖畔的奇幻小木屋将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写一篇200字的文章就可以有机会得到这个小木屋。我今天看了这个消息之后，苦思冥想了好久，我肯定是要写这篇文章的，因为我真的好想有一个，你知道，花149元报个名就有机会得到哎。于是我想了想，如果我在这个凯兹奇尔山脉里头小木屋里度假的话，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觉得哈，我应该会变成天天洗衣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的诗人。哦，没有洗衣机，没有 WiFi， 没有暖气，我会变成疯子的。可见诗人跟疯子之间，真的只有一线之隔呀。 爱是快乐，是远方隐隐约约的几根绳，也能让老高唱着田园牧歌。爱是哀愁，是贴近对抗自我的青春，对我们天赐喜欢的。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你在我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的口吻。爱是孤暗，是情人慌张时流的一滴汗。爱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伤痕。谁在你身边都想问。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允许别人。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爱是所有歌颂着的和声。 共看透夕阳尽头，爱是什么？因为爱有如此复杂的理由，这样我肯定是爱你了。 雷仁秀有雪雷陪着你，这个英国王室成员，包括像凯特王妃呀、哈利王子和威廉王子哈，他们最近参加了一场接力比赛，跑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英国最近有一个慈善项目哈，叫就是伦敦马拉松比赛，总长有26英里，但是这三位王室成员呢都不会参加这个这么长的马拉松跑步，而是他们是在5号下午的时候参加了一场接力比赛，来支持这个参加马拉松的选手。那整个比赛过程当然是官方媒体那是呼天抢地的报道哈，非常的欢乐。像凯特王妃求胜心切呀，都把自己的辫子给扎在后面了啊，虽然不那么美观。然后呢还有就是她十分卖力气，但是最后结果呢还是输给了她的小叔子哈利王子和丈夫威廉王子。哈利王子是得了第一名，威廉王子在这个接力比赛当中得了第二，然后凯特王妃得了第三名。但是我跟你说啊，我看了一下官方出来的照片，我觉得凯特王妃作为女性哈，和两位男性王子比赛，她真的很卖力气。整个慈善接力比赛跑步的过程当中，她都十分卖力的在微笑。我相信一个人一边微笑一边跑步是可以得第一名的。 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受罪，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总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带来那么多伤悲。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能体会？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16号星期四，农历正月2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6度， 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零下四度，廊坊阴转多云，七度到零下三度，首都北京阴，七度到零下四度，近邻天津阴转多云，七度到零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一致，都是二和七，请您遵照执行。如何为孩子选一个好的培训班是家长最头疼的事儿。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在经过课外辅导后能有明显的进步，这就要求教育机构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完善的管理方式，还要有先进的教学理念。三和启航教育是一家专业的培训机构，满足孩子和家长的需求。启航教育聘请专业教师，将对重点科目进行辅导，有针对性地解决孩子学习问题。15个人一个班，教师辅导更加充分，孩子进步快。启航教育电话03163528755，3528755。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露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好，再来看一下美国的状况哈。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上任这几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发起了各种行政令要改革。那其中有一道行政令最受争议的就是限制7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公民入境到美国当中去哈。但是，当然这个行政令目前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暂时暂停了，不再实施了。那最新的消息是说，美国的科技公司也联合起来反对特朗普这个备受争议的这个入境的禁令。像这个美国100多家科技公司呢，包括最牛的像脸书啊、微软啊、易趣啊、英特尔啊、谷歌呀、优步科技啊，这些都向联合发了一个叫什么，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了一份联合非当事人意见陈述，反正就是跟特朗普对着干。就指责特朗普发行的这个行政令违反了美国最基本的法律，就是他们的宪法，而且具有歧视性，因为它不允许穆斯林人口进入嘛，而且妨碍我们科技公司招募有用的人才。所以我跟你说啊，面对这个结局呢，特朗普后悔地说，哎，确实啊，有时候有些事情呢能说不能做，而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呀。 多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不好神秘，多少遍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千千万万的声音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我后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的走远，不知道 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最近大卫贝克汉姆的消息出来了，前段时间呢是由美国的媒体报道哈，是有人黑进了贝克汉姆的电子邮件当中，然后发现了他跟自己的员工之间的电邮哈，然后透露出来的消息是什么呢？一方面，这个大卫贝克汉姆呢，他有一个慈善基金机构叫七号基金会，就专门帮助小朋友的儿童的。那这个邮件当中就显示呢，大卫贝克汉姆拒绝将个人财产投入到这个慈善机构当中，而且这个慈善机构举办的一些活动呢，明明活动的经费已经有赞助商支付了，但是他们还是会把这个拿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中去报销，就领另外一份钱哈。另外呢，这个报道当中还说，大卫贝克汉姆将这个慈善事业，就是七号基金会，作为个人形象的跳板，希望得到伊丽莎白二世封爵的机会。这个报道一出来，最新的消息是说，大卫贝克汉姆针对他利用儿童慈善事业为自己公众形象加分、提高这个封爵机会的报道进行了回击。这位足球偶像的发言人呢是回击说，贝克汉姆的私人邮件遭黑客入侵并进行篡改，照片也是被故意弄错的。所以一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之后，希拉里说，哎呀，这个贝克汉姆怎么不学我直接删掉呢？删掉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呀。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愿我树下的玻璃瓶埋藏我多少的曾经，多少孤独的深夜，多少眼泪，这是我闭不上的眼睛。打开我的玻璃瓶，让你翻开我从前。

迎收听1033雷人秀。 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好，我们今天雷人秀的话题来了，我们聊一聊你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望着你慢慢离开，树明像潮水般淹没我，不能呼吸，漂浮在黑色的海，怎么习惯失去你的未来，怎么留足尖渐消失的云彩，骗自己爱还存在，泪水却始终不断，命中注定没有你的未来，不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什么都别说，我不想懂，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懂，终于明白该放手， 让你凭记忆想念。